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时常觉得声音很玄妙，由物体震动而产生声音。声音都是音乐吗？当然不是，有乐音，有噪音。乐音的理解是当物体规则震动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倒不如觉得当你的心在跳动的时候，你听那声音特别入心入耳，那么便是你心中的音乐了。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节目开始，我们听到了一段非常美妙的人声，不过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呢，则是器乐作品，来听一位传奇的吉普赛小提琴家，他的音乐和他的故事。想知道真正的吉普赛音乐是什么样子吗？请注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里是被称为吉普赛音乐活化石的拉卡托斯和他的乐队。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拉卡托斯的演奏。也许你说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我更喜欢勃拉姆斯乐队版的。那么说到这里，接下来就要讲故事了。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最初并不是我们现在听到的管弦乐队版，而是钢琴的版本，是由21首钢琴四手连弹的小曲子，每首乐曲的旋律和风格都不尽相同，却都混合着匈牙利的民族音乐和吉普赛民族音乐的特色。勃拉姆斯从1852年开始创作这一系列的乐曲，当时他在维也纳对这个地方的吉普赛音乐开始感兴趣，于是记下了许多吉普赛音乐的旋律。在1869年他开始出版匈牙利舞曲集，实际上大部分是借用了吉普赛音乐的旋律加以编辑和整理。这就是勃拉姆斯创作匈牙利舞曲幕后的故事。那么你想不想知道勃拉姆斯在维也纳的那个时候到底听到的是谁演奏的吉普赛音乐呢？ 也许几个世纪以来，音乐就是这样一直流淌着的。19世纪著名的吉普赛小提琴家比哈里的演奏就曾使得乐圣贝多芬激动不已，后来勃拉姆斯与李斯特在听了比哈里演奏的吉普赛民谣后受到启发，相继写出了著名的匈牙利舞曲与匈牙利狂想曲，而比哈里被贝多芬赞誉为吉普赛小提琴之王。故事讲到这儿，相信你就懂了，原来勃拉姆斯在当时是因为听了比哈里演奏的吉普赛民谣才创作改编了匈牙利舞曲。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由拉卡托斯演奏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到底是原来比哈里演奏的曲调呢，还是后来勃拉姆斯改编的版本呢？相信音乐中一定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吧。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比哈里的演奏当时达到了登峰造极、出神入化的境界，可以和当时的帕格尼尼相媲美。但只不过由于两个人泾渭不同，一个在贵族宫廷里演奏，一个则浪迹天涯，因此有关比哈里的文献记载就极为鲜少。那么到底比哈里的神韵是什么样子呢？虽然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他的第七代世孙，也就是拉卡托斯的演奏中，可以窥寻到当年比哈里的影子。因为吉普赛人的音乐从来都是口传心授，代代相承的。尽管我经常说音乐不是用来炫技的，但是拉卡托斯的演奏确实令人惊叹。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拉卡托斯所演奏的吉普赛民谣《两把吉他》。Roby Lakatos， 吉普赛小提琴大师，生于1965年，九岁就以吉普赛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做首演。刚才讲述了贝多芬时代，拉卡托斯的七世祖先比哈里就已经让贝多芬大为仰慕，而到现代，每当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后小提琴大赛结束，评委们都会相邀结伴去听 Roby Lakatos 的演奏。如果没有听过 Roby Lakatos 的演奏，你也许不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炫技小提琴的演奏。我们以前听过的那些也许就是九牛一毛，我们没有生在帕格尼尼的年代，无法一闻帕格尼尼的精彩情迹， 但是我们又何其幸运，能够有机会透过 CD 欣赏到远在比利时演奏的 Robbie Lakatos 的琴艺。还记得当年梅纽因说过不能错过 Lakatos 的演出，那么世界还有比这更强有力的推荐吗？接下来请欣赏 Lakatos 和他的乐队所演奏的蒙蒂的查尔达什。这样的音乐和演奏一定令你惊叹。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拉卡托斯的炫技小提琴，演奏的是蒙蒂的查尔达什。 Robbie Lakatos 1956年出生在一个地道的吉普赛家庭里，年仅五岁的他便在叔叔组织的吉普赛小乐队中参加演奏，因此很早便熟悉和掌握了吉普赛音乐风格的奥秘。 尽管吉普赛人演奏的最大特点就是玩音乐，并且还能把音乐玩出花样来，但是对于拉卡托什，你可千万别以一种看待街头卖艺杂耍的感觉去聆听他的演奏，因为拉卡托什和传统的吉普赛艺人可有着许多的不同。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一代吉普赛音乐家。到底拉卡托什在他身上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呢？先来听音乐吧。接下来这一首是罗马尼亚的作曲家格里高拉斯·迪尼库创作的《云雀》，而拉卡托斯在这首作品当中也表现了与众不同的小提琴炫技，请欣赏。上半时段的时间不够了，你可能听不到后面拉卡多斯模仿云雀叫声的小提琴技巧了。那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的一开始，我还会为你带来这段云雀的后面部分。古典流行古乐和你一会儿见。 在南湖国庆黄金周音乐光影之旅，满载惊喜，真情期待，唐山等你来，我在南湖等你。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国庆假期，故宫博物院首次启动立体枢纽，快600岁的城墙南北贯通开放，观众可以临高俯瞰1/4紫禁城。故宫城墙是明清官式建筑城墙类建筑的典范，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宫殿城墙。目前，故宫将南面、东面和北面的城墙全部开放，观众可以从午门等城楼沿城墙一路行至东华门，直至神武门。同时，午门至西南角楼段也首次开放，观众不仅可以首次近距离地欣赏西南角楼，还能俯瞰故宫新近开放的南大库家具馆区域。故宫介绍，在紫禁城里打造立体交通系统，主要是为了缓解神武门的大客流压力。同时，多段城墙的贯通开放，可以让观众在单向参观的基础上，有了向西、向东、向南回看线路，获得多样化的参观选择。据了解，目前10月5号前的门票已经全部售罄，10月6号门票库存不足4万张。故宫提醒观众，门票提前10天预售，售完为止，请提前规划好参观时间。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云雀展翅高飞，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上半时段没有听完的罗马尼亚作曲家格里纳高斯·迪尼库的独具特色小品《云雀》，而演奏来自于 Robbie Lakatos 这位超炫技的小提琴家。Lakatos 常常将小提琴演奏的传统手法与吉普赛即兴的表演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于是他的音乐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魅力。而在他的演奏当中，炫技也是音乐中的一部分。就像结尾有一段，他将小提琴的技巧来模仿云雀的叫声，然后以极其火爆的激情来结束全曲。